你好，欢迎收听中文播客高级中文，我是朱琪。 大家好，我是康妮。 哎，康妮，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哦，用什么方法可以在电脑上面输入中文？中文的输入法。 中文的输入法其实有很多。 哎，那我们今天介绍的都是比较常用的，也有是非常有特色的啊。赶快来问问今天的这个预习问题。第一个要问的就是我们今天说到了哪几种输入法，然后第二题是其中一种输入法呢是好多人用的，就是微软拼音，对吧？这个微软拼音里面啊有一个很人性化的功能，好多人呢其实是没有意识到，对吧？或者他已经用了，但是不明白这个功能叫什么名字，请你留心听一下。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呢，是说到另外一种输入法，好像后两个问题把第一个问题的答案都说了啊。那这个输入法就是五笔字型。那么五笔字型是什么样的一种输入法呢？它是根据中文的这个什么原理来进行输入的。当然你在听了这么多输入法以后，我们也很想了解你用的是哪种输入法啊。 对， 所以很希望大家到 ChinesePod.com 上面来告诉我们。好，康妮，现在给我们来解释一下词语吧。 好的，最先要解释的一个词语呢是智能。 智能，智慧的智，能力的能，对吧？ 对。 说到智能，好像经常会想到这个和高科技有关的产品啊， 什么智能机器人啊。 对，然后还有形容这个科技产品的功能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它非常的智能。 对， 意思是什么呢？ 就非常人性化吧，能根据人的要求来完成一些操作， 就好像这个东西本身有智慧一样。 对吧？可以来适应 模拟人的大脑。 没错，叫做智能。接下来一个大打折扣。大打折扣，这和咱们买东西有关吗？可以买便宜的东西。 可以从买东西来引申过来。 但是在今天我们对话里用的就是说对自己普通话的要求要大打折扣了，那这里的意思是什么？ 这里其实是没有按质按量的去完成，就是没有达到最好的要求 啊，就是做事做的 比如说做的一半或者做的七八成左右。 对，不那么完美，不那么好。 好， 接下来一个是岂不是。岂不是是一个反问， 这个， 对吗？ 这个经常我觉得是在古代汉语里用的，但是现在用的话语气比较可爱吧。 哦，所以以前古人用的东西现在比较少人用，所以呢反而显得你与众不同，比较可爱。那岂不是的意思是什么？ 岂不是就是难道不是吗？ 啊，就比如说康妮，我们每天只吃不动，这样岂不是会发胖吗？ 对，难道不是要发胖吗？ 哎， 就是。 好的，那接下来一个也是很多古人会有的一种情怀啊，当然当代很多人也会有，就是忧国忧民。忧国忧民。 忧国忧民的意思呢是为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而担忧，感到担忧。 对，这个忧就是担心的意思，对吧？ 对。 那忧国忧民就是说你除了 忧国家的事，忧人民 的 事 、所以除了自己以外，你想到的就是你的这个心怀是非常的广大的。 对， 忧国忧民，我奶奶就是这样的人。她经常 特别关心外部的事情，特别国家大事。 对，她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哎，国事家事天下事，样样都要担心。这样的人我觉得也是很有社会责任感的啊。 对，特别崇高的。 对，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词语，叫做老掉牙。老掉牙，哎，这个真的是牙齿掉下来吗？ 老掉牙意思就是说事情什么过时了，陈旧了。 比如说如果现在还在用那个 CD 随身听啊，或者磁带随身听，这种东西就是老掉牙的。 对 吧？ 我们会说那种老掉牙的东西现在还用吗？ 那这样过时的东西就是被淘汰的。 对， 淘汰。淘汰的意思就是它已经过去了，对吧？ 对， 不会再使用了，已经没有任何的实际的意义了。那在这个体育比赛当中哈，或者竞争的这种环境里面，我们也可以用淘汰这个词。 对，这里淘汰有出局， 对，因为输了嘛，就走了 啊。比如说两个队踢足球，然后呢，一个队把另外一个队淘汰了，对吧？ 就是把另一个队打败了。 哎，好，接下来咱们看一个成语是什么呢？ 是孤陋寡闻。 孤陋寡闻，我想大家都很努力的要做不是孤陋寡闻的人。 对 啊， 孤陋寡闻的意思呢，就是学识非常的浅陋，非常的少，见闻呢也不广，就知道的东西很少，没有什么学问 啊。这个孤和寡都是少的意思， 对， 单一的意思， 对， 对吧？孤陋寡闻。哎，康妮，那现在我们再看一个孤陋寡闻的反义词吧，也是一个成语啊，叫做 满腹经纶。 腹就是肚子的意思，那么这个满肚子里面都是经纶，什么是经纶呢？ 经纶的本意是整理过的蚕丝，那么它是用来比喻规划和管理政治的才能，那么肚子里装满了这些才能，也就是说这个人非常的有才能，很有学问， 就是非常有智慧，非常有学识的意思。但是在中国文化里面呢，我们非常的重视谦虚，所以即使你满腹经纶，很多人还是深藏不露，对吧？ 也可以说深藏不露 啊。 对， 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你有很多的本事或者有很多的知识，但是你是藏在里面， 不显露出来，让别人没有看见。 这个词有的时候也是比较贬义的，对吧？就是说你好像故意就是耍很多的心计计谋，不想让人家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样的。 对， 深藏不露。 其实这样的人也是蛮高深的人吧。 你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 有遇到过，然后我们会说真是高人啊，深藏不露啊。 所以你看武侠小说对我们生活这种影响啊，很多这样的词语都是在武侠小说里面用到的， 对， 对吧？看看他是一个叫花子，但是武功很高强，深藏不露。 对， 那我们今天最后要解释的一个词啊，叫做编码。 编码应该是在计算机语言系统里面用到了一个词。 它的意思就是 编成一个个的字符 啊，就是比较专业术语，编码。好，那我们赶快听一下今天的对话，在对话里面呢，了解一下中文的输入法。 你喜欢用哪一种汉字输入法？ 我一直都用微软拼音，习惯了，它可以连续输入，只要打一部分字，程序就会预测内容，自动提供选项。哎，如果这世界上有一个人这么了解我，那该多好。 我也用过微软拼音，可是我觉得它经常会给一些稀奇古怪的词汇选项，相比起来谷歌的输入法就智能多了。不过微软拼音还是有一个非常人性化的功能，我估计好多人都没注意到。 哦，是什么？ 南方模糊音，专门为南方口音设置的输入法，它可以识别很多南方人的发音习惯，方便了许多南方口音比较重的人。 不会吧，这样一来我们对自己普通话的要求不是又要大打折扣了吗？现在好多人都因为依赖电脑而淡忘了汉字的书写，以后岂不是连发音都不准了？ 你真是忧国忧民，应该颁个大奖给你。不过我觉得不会这么极端吧，同样是微软，我自己倒是喜欢用智能 ABC， 它的词库很全，除了常用词，还有常用的方言词语和术语，人名地名，还能自动记忆词库中没有的新词。 我还是觉得智能 ABC 的设置和显示有点别扭，用起来不那么顺手。不过你刚刚提到的谷歌拼音，现在的确有好多人在用，据说它的设计完全是以人为本的。 没错，它借助网络提供了很多附加价值，比如新词、热门词汇和搜索，准确率可高了。 哎，现在的输入法真多。不过我觉得最有意思的还是五笔字型，它按照汉字的笔画部首来输入，是一种最能体现汉字魅力的输入法。 不过好像很复杂，所以现在没什么人用。 不是，其实五笔是好多专业打字员的首选，还有一些普通话和拼音不太标准的人也喜欢用它。虽然学起来花功夫，但是掌握了以后输入速度是最快的。 我还以为五笔是老掉牙被淘汰的东西， 看来真是我孤陋寡闻了，为什么五笔能那么快呢？ 因为它完全根据汉字的字形结构来进行编码，编码与一个汉字的读音没有任何关系。会五笔字形的人，即使碰到一个不会念的字，只要知道它怎样写，分成几部分，就可以输入了。 为什么要叫五笔呢？难道所有汉字都能在五笔内解决？ 某种程度上说是这样的，他分析汉字的结构特点，把汉字的笔画归纳为横、竖、撇、捺、折五种。 我小时候学校还教过呢，不过现在都忘得一干二净。你可真是满腹经纶，深藏不露啊，对输入法那么了解。 那要看和谁比了。 靠你今天这几种输入法你都熟悉吗？ 我基本上都用过了。 你现在用的是什么？ 我现在用的是谷歌。 最近好多朋友都用谷歌。 对，我也是听朋友介绍的然后去用。 但是好像有人说谷歌是抄袭另外一个这个输入法，叫做搜狗是吧？ 对，然后他还为这个事件道歉了。 所以确实是抄袭的。 对。 我有点孤陋寡闻。那我们赶快来看看今天的几个问题解答。说到哪几种输入法，其实现在答案都出来了，因为我们已经说到有这个微软的拼音，对吧？还有一个呢，其实也是微软的啊，叫做 智能 ABC。 它智能吗？ 以前感觉挺智能的，现在不觉得。 因为有很多新的输入法， 对，超过了它，我觉得。 还有一个就是刚刚康妮说的谷歌，就是 Google 啊。 对。 然后当然还有一个我们等一下着重介绍的五笔字形。那么前面的这三种呢，都是属于拼音的输入。 对。 最后那个五笔呢，等一下我们会来解释的。那今天第二个问题啊，我们说到是微软拼音输入法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啊。 一个非常人性化的功能吧。 叫做南方模糊音。康妮，南方模糊音就是说它对于使用者的拼音要求没有那么高。 对，你即使用的不正确它也会给你正确的字出来。 所以它里面是根据很多南方人发音的习惯或者经常会出现的一些错误，对吧？他就把错误给准确化、正确化了。那当然，我们在用这个微软拼音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时你这个前鼻音、后鼻音不准确，它这个字还是会给你选择，对吧？ 对， 就是因为南方模糊音的这个功能。 其实是南方普通话和北方普通话的一个差别。 但是我觉得，就像对话里说的啊。是不是这样以后我们对自己要求就越来越低了？ 应该不会吧。我觉得最主要还是看你的认识。 对，我自己常常要在这个前鼻音后鼻音上花很多的时间啊，去掌握它，要去背啊，要去记。而且有的时候呢，你遇到一些生僻的不太常用的字，不知道它怎么读，就没办法用拼音输入了，那就要用我们最后介绍的一种五笔字形。那么它是根据什么来输入的呢？ 它其实是根据汉字的字形结构来输入的。 所以就是说它是最能体现汉字魅力的一种输入法啊。那它这个叫五笔，我们对话里也说了，因为它是这个分成五个笔画是吧，把汉字。 分成横竖撇捺折五种笔画。 因为我自己没有学过五笔啊，康妮以前学过是吧？ 我以前学过，但是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 其实它的原理就是你要知道这个字的结构。 对，特别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字形吧，然后拆字就分成一个个的结构，然后进行编码，编码以后再输进电脑里。 我知道有一个字根啊，在这个五笔里面特别重要。那什么是字根呢？ 字根呢，是由我们刚刚说的五种基本笔画组成的最基本的结构单位。那么我们对汉字进行拆分的时候，也就是把这些汉字拆成一个个的字根。 比如说太阳的阳，那我们在这个五笔字形的输入里面，就是有一个按键它是包括日， 还有一个键应该是包括那个耳朵旁的。 所以你就要解构这个字，然后按两个键就可以把这个字给输入进去了。 有的时候编码可能是一样的，那你就要根据这两个结构出来的字进行 选择。 对。 我们刚刚举的例子是太阳的阳啊，比如说耳朵旁还有什么字？晨，